申公鲁人也，少与楚元王交，俱是其人扶丘伯受师。汉兴，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，扶丘伯在长安，楚元王钱子颖与申公俱族学。元王薨，颖嗣立为楚王，领申公赴太子务，务不好学，并申公，即务立为王，须弥申公，申公愧之，归鲁退居家教，终身不出门，复谢宾客，独王命召之，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，授业者千余人，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，无传，疑者则缺符传。兰陵王臧既从授师，以通是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武帝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，累迁一岁至郎中令，即代赵绾亦常授师申公为御史大夫。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上使使数伯加弼，安车以蒲果轮，假祀迎申公。弟子二人乘摇转从，至献上，上问治乱之事。申公时已八十余，老，对曰：“为治者不再多言，故力行何如耳？”是时上方号文辞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以昭治，即以为太中大夫，设鲁邸，亦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，不悦如数，得绾臧之过，以让上曰：“此欲复为新元平也。”上因废明堂事，下绾臧立，皆自杀。申公亦病免归，数年卒。弟子为博士十余人，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胶西内史，夏宽城阳内史，当鲁次东海太守，兰陵妙生长沙内史，徐衍胶西中尉，邹仁阙门庆忌胶东内史，其志官民皆有廉洁称。其学官弟子性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、掌故以白属，申公足以施春秋授，而瑕丘江公既能传之，徒众最盛。吉鲁许生、缅中徐公皆守学教授，唯贤治师是大将公及许生，有治理治丞相，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时渠，后亦治丞相。玄成及兄子赏以师受哀帝，至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自有传。由是鲁师有为士学。